欢迎收听由寒武纪念出品，起声幻影制作的《丑奴儿》，作者非我，主播守护严卷，后期雨桐，第66集梁京二。虽说轩辕领出宫算是微服私访，可他素来勤恳，一连几天不上朝是从来没有的事情，朝中大臣差不多都猜了个大概，此时见他安然无恙，心里多少松了口气，又有些不满。眼看着要散朝，几位宗室便相携去求见。御书房里已经堆积了不少折子，多是些无关紧要的小事儿。轩辕领看得心不在焉，也不知道承欢现在睡醒了没有。张晋忠小声提醒他， 几位老王爷来了。 轩辕领抬手揉了揉鼻梁，他倒是猜到了，只是懒得理会。轩辕一族枝繁叶茂，养着的闲散宗室不少，却多是不问正事，只知享乐的，唯有这种时候才会冒出来。他心里不耐烦和这些人周旋，偏对方的辈分又高，也不好怠慢太过，着实让人头疼。 轩吧，还有贤王。 张庆忠忍不住看了他一眼，有些同情轩辕镜，每每遇见这些宗室，他总要被拉出来做挡箭牌，偏偏皇命不可违，只能硬着头皮上。如今倒是被练出一身铜皮铁骨，以至于宗室一瞧见他就觉得头疼。他看着时辰，觉得轩辕镜这一来，宗室们也耽误不了多长时间，早膳应当不会误了时辰，便放心下来，命小太监去传召贤王。却不等小太监出门，外头就传来轩辕镜的声音，几位王叔也在，如此倒是免了本王再跑一趟。张晋忠推门出去，就听见轩辕镜笑吟吟道，本王自然不会冤枉宗室子弟，只是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，如此才要请几位兄弟去喝盏茶，几位王叔在此倒是刚好，本王见了皇上，并与几位同行出宫拜访。几位宗室的脸色变了变，对视一眼，皆有些惶恐，一时间也不敢再去触轩辕领的眉头。虽然轩辕镜口口声声说是皇帝微服私访，瞧见了宗室子弟肆意妄为，可哪里就能那么巧？若说他没有私底下去查，谁都不敢信。何况轩辕镜是皇兄胞弟，曾经也是与皇位擦肩而过的人，调查宗室这样敏感的事情，没有皇帝的授意，他怎么敢？莫不是他们这些老骨头终于碍了眼，要被这位年轻的皇帝寻着借口给废了？众人都是惊疑不定，戳在门口半晌没动弹。张晋忠轻轻咳了一声， 几位王爷请吧，皇上宣召。 几人被惊得一哆嗦，齐齐摆手， 我们这些人不过是久不见皇上，挂心圣体，如今皇上忙于政务，怎好耽搁，请公公代我等向皇上请安。 轩辕镜面露惊讶，既然都来了，自然还是亲自去的好，也正好稍待片刻，本王求见皇上还有些要务。话音未落，众人便一边摆手一边朝朝外走了。轩辕镜眼见人越走越远，脸上的惊讶慢慢散去，变成了浅淡的冷笑。识君之路，却不知为君分忧。张敬忠垂下头假装没听见，等他不再出声才开口， 皇上等您呢。 轩辕镜对见轩辕里没什么兴趣，倒是好奇承欢。 人呢？本王想去瞧瞧他。 贤王去瞧承欢？这俩人又没什么交情，去瞧什么呢？ 张晋忠想起承欢被带回来时的凄惨样子，心里顿时警惕起来。承欢虽然人笨了些，可也不会自己把自己折腾成那个样子。他假装没听见，抬头看了看天色， 早膳时辰了，殿下还是快些进去吧，想必今日会留膳。 轩辕镜苦笑不得，也不再和张晋忠纠缠，抬脚进了御书房。里头轩辕领脸色看着不太好，这也难怪，一路上追杀不断，他每逢夏日又颇有些厌食，还要花费心思照料承欢，想必是累坏了。 皇上， 伤口可请御医看过了。他不说，轩辕凛都要忘了。此时听他一提，瞥了一眼，皮肉伤不碍事。他略一沉吟，宗室的确该整顿了，只是这样得罪人的差事，朕原本不想你去做的。然而方才轩辕竟当着宗室面说了那样的话，这差事即便换了个人负责，账也还会被算在他头上，倒不如彻底交给他去做。宗室这些糟污事说到底不过是查靖王捎带出来的，算不得多么紧要。虽说靖王有不臣之心，可这些暗地里与他来往的宗室子弟却未必真的有胆子做什么。只是轩辕凛看宗室不顺眼许久，即便查出来些把柄，正好可以敲打一番。有这个由头在，日后不管是削了爵位还是降等袭爵，都有个说法。能为君分忧是臣之幸。眼见他还要谈正事，轩辕竟连忙转了话题，皇上可用过早膳了？臣想来蹭顿饭。轩辕凛一顿，眼神悠悠地瞥了他一眼。原本他是想偷偷去太极殿寻承欢的，若是留轩辕竟用膳就去不成了。然而他心里也清楚得很，青天白日他便是再想着承欢，也不好真的这时候去，倘若被人瞧见便又是一桩麻烦。他心里叹气，面上却不见多少端倪，只抬了抬手，命张敬忠将早膳摆在大明宫。虽说那悠悠一瞥不过转瞬，可轩辕竟还是被瞧得身上一凉，不由抬手摸了摸胳膊，颇有些无奈地笑了笑，臣此来还想和皇上讨些好药。轩辕凛一顿，你受伤了？是小七非要与副将军比试，一身的伤回来却不肯上药，臣和皇上讨些，回头好压着他听话些。轩辕凛眉头一拧，皇兄的脾性也太过温软，不听话的奴才要来何用？轩辕竟被一噎，无奈地看了他一眼，皇上，这人不听话自然有不听话的乐趣，皇室子弟难道还少言听计从的人不成？这话在轩辕凛听来便是全然的歪门邪说，又不是枕边人，不听话便不听话了，奴才怎么行呢？他正要反驳，呼的一顿，想起了承欢因为不听话受的那些苦，什么话都噎在了喉咙里。他没了多聊的兴致，站起来朝外走，心口却有说不出来的不痛快，沉闷闷的，压得人做什么都提不起兴致来。早上还没上来，他已经没了胃口。张敬忠一看他这副样子，脸就皱了起来， 这还没入服您就不肯用饭，这可怎么行啊？ 轩辕凛不想听他念叨，拿了本书再看。张敬忠只好去念叨轩辕竟，正说着，陈荣自偏殿走了进来，瞧见轩辕竟眼睛一亮， 贤王殿下。 轩辕竟松了口气，他有些扛不住张敬忠的念叨了，连忙点点头，许久不见，你看起来气色倒是不错。早膳很快上来，轩辕凛皱着眉头夹了两筷子，脑子里想的却是自己不在，承欢是在自己用饭还是被小太监伺候。一想到有人亲亲密密地为承欢吃东西，他心情越发恶劣起来。他装傻充愣，难道是要给别人制造亲近承欢的机会吗？果然还是该去看一眼，可这天怎么还不黑？他越想越心烦，干脆割下筷子。虽然动静轻微，可因着他脸色不好，整个大明宫都很安静，这一声便引得桌上坐着的轩辕竟和陈荣都看了过来。若是不合胃口，便让御膳房另做些上来，这么少怎么行？轩辕凛这些日子的确是瘦了，轩辕竟心疼他，却又不好时时叮嘱。这些事儿本该是后宫众人做的，可他常年累月不去后宫，妃嫔便是想献殷勤，却连人都寻不到。轩辕竟越想越头疼，忍不住想起承欢来，左右瞧了瞧，竟然没看见人影。难道没住进这大明宫？虽然有心问一句，可看了眼陈荣，他还是把话给吞了回去，只是叹了口气， 不必了，是朕肠胃不适，你们用吧。 他最近时常头疼， 听人多劝两句，心里便有些烦躁，只是强自压下了，抬手揉了揉眉心，舒缓自己过于紧绷的情绪。他这一抬手，陈荣才瞧见他手上的伤，心里一动，难不成这伤是昨天带回来的那个人弄出来的？怪不得今天没有在大明宫瞧见人，兴许是已经被人赶出去了，他就知道会是如此。帝王动情何其不易，多是一时新鲜罢了。兜兜转转，到底还是他最不同。陈荣心里一动，他虽然不屑讨好人，可既然萧元礼已经从别人那里比出了自己的不一般，那他大可以更大度体贴一些。想到这里，他面露关切，皇上的手怎么伤了？轩辕凛心道，不过一道口子，虽然深了些，可这些人一个一个的来问，着实有些烦躁，因此他语气里便带了几分克制的不耐烦。 皮肉伤无碍。 陈荣没听出来他语气的不对，只想着他吃的这么少，难不成是因为手伤了不好用筷子？可这么多奴才，多的是人伺候，他却一声没吭。他心里啧了一声，自觉明白了轩辕凛的意思。虽然出了一趟宫，可轩辕凛还是轩辕凛，便是偶尔的确气势骇人了些，可更多的时候还是会用尽手段来博取自己的青睐。他嘴角一翘，拿起筷子夹了银丝卷放到轩辕凛盘子里。夫挟指生也，得知饮食居处，皇上便是只为天下也要多用些才好。不止轩辕镜，连张敬忠都有些惊讶地看了过去。要知道轩辕凛虽然小时候也算和善，可从来不碰别人动过的东西，别说旁人了，就是先皇先皇后想给他夹菜也得换双筷子。轩辕镜忍不住咳了一声，又有些好奇，虽说轩辕凛性子从来如此，可毕竟对陈荣很不一般，兴许这习惯就会变了。想到这里，他眼里多了几分期待，侧头看过去，陈荣对他一番脸色变化有些莫名，盯着他看了两眼，又去看轩辕凛，见他不动，颇有些困惑道：“皇上。”然而对方却只瞄了一眼盘子，仍旧抬手揉捏着眉心，并无动作，脸色看起来完全没有因为陈荣的殷勤而好看一两分，气氛一时有些尴尬，陈荣脸色僵住了。轩辕凛似乎终于克制住了有些烦躁的情绪，站起来扫了众人一眼，朕还有政务，如今成王叔也回京了，贤王你就去一趟，与他一同查办那些宗室子弟。轩辕镜连忙起身接旨，心生感激。皇帝看着再如何威严冷淡，可内里仍旧对他十分关切，此次将素来有冷面杀神之称的成王牵扯进来便是如此，既能震慑宗室，也为他加了一道保护伞。这些宗室子弟哪个小时候没被成王叔揍过呢？ 本章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